因为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嘿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回味一下霍建华的这一首 Somebody。 会和理想过不去，也许拐个弯走过去，强过硬着头皮心太急，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那里，大英雄都走过，名不经传的自己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哦哦哦哦，我一定装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。这城市太冷静，少了一点挑战和激情，也许换个角度跨过去，好过不安等待太心虚，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那里，雄都走过，名不经传的自己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哦哦哦，我一定装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。明天、今天或下雨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每夜，每夜。

醒以前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也许我会跟随， 海上天都让人泪流，一个人